红旗点天天有聊，先播广告。义乌制造宾王王牌巨纤维王宾王扑克，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，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，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。红旗点呢，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，微信公众号是张红，也欢迎大家关注。开春了，但是经济呢还没回暖，甚至有人呢预计说未来5到10年全球都是熊市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过去生产了太多的东西，我们现在还一直在生产很多东西，但这些东西我们用不了了，现在都卖不动了。首先油价问题，那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热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是它冷的热了很长时间了，现状长期如此，商家们仍然是没有办法，走投无路。这种无路的绝望的心情到什么地步呢？给大家讲一下啊，现在美国原油存储能力接近饱和，欧洲的情况也很糟糕，许多应该运往欧洲的油轮只能掉头往回走，所以在海上经常看到那些油轮绕来绕去的。从中东开到欧洲的油轮不走苏伊士运河了，不走近路了，走远路，绕远路，先改道经过南非的厄加勒斯角，然后在非洲转一圈，为的就是什么呢？我在这个转一转，海上转转，说不定能遇到个买主。我觉得这个撞运气去实在是有点不靠谱。改道转一圈要比平时多花20天的时间，就是多了这半个多月还不一定能够遇到买主，还不一定能去库存呢。但怎么办呢？赚吧大家。所以海员恐怕回家又得遥遥无期了。24号，伊朗有媒体就说沙特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，决定控制产量。紧接着沙特的石油部长出来说话，底气很足，他说我就不担心需求问题，欢迎你有新的供应。那就是说新的供应就是伊朗的新的供应吗？还有这个美国的原油吗？然后沙特说原油也可以啊，减产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减产。市场原本普遍预期说哎，可能是该减产了吧，但是人家这一硬气，兜头又扑了一盆冷水。我常常说谈话间谈话间，什么叫谈话间？这叫谈话间啊。这边沙特一说话，美国那边油价就跌破了$32一桶，跌幅超过4%。一路低迷的原油市场呢，逼迫着很多企业没办法做出调整了，而且越快越好啊，赶紧快刀斩乱麻，你又不能，这企业不能跑到大洋上去等啊。英国的 BP 公司就寻求出售位于美国东南部阿拉巴马州的石化工厂，今年他们还会裁去勘探和生产部门的4000人，开始裁人了啊。同样是巨头的壳牌公司也计划裁员10000人，预计今年要削减成本30亿美元。法国的道达尔公司选择大规模出售资产来增加现金流，把全球各地油田的股权卖出去，这个倒是能卖出去，但是你得打折呀。美国的雪佛龙公司就出售了南非75%的业务单位。国际市场的石油的供应的过剩对咱们国内企业的影响当然也不小，那咱们不是接轨了吗？除了咱们用的那个油接轨比较慢啊，但是那个油的那个价格还是在咱们的这些企业当中反映出来。几天前中石化的这个盛义油田就宣布关停小营、乔庄、义和庄还有套尔河4个油田，这是50年来首次关停。去年的胜利油田总共亏损超过92亿元，今年1月份就亏损了29亿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也不求什么开发效益了，减少亏损就是首要任务，叫止损。按照目前的油价来算呢，4个油田一关停大概能节省成本1.3亿，减亏2亿。中海油也表示说今年的支出会从去年的672亿元缩减到600亿元以下，没办法，勒紧裤带嘛。还有中石油的大庆油田早就开始逐步减产了，计划每年调减产量150万吨。要是一路这么下去，关闭的油田可能还会更多。要说关闭呢，可能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咱的储量起码能省着点用，咱花便宜的先买他们的，等到油价涨的不知道有没有涨的时候，那起码咱们的油没被开发的太多呀。要说这卖不动的痛呢，各种各样，也不光是油，有的痛呢比如说你股票没了，没了股份，有的痛呢房子没了，房价跌了。国内的工业企业利润下降，债台高筑，钢铁啊、水泥等等产能过剩的行业总负债已经占到 GDP 13.5%了。根据人社部的数据啊，2015年煤炭、钢铁等等加工制造业的职工有10%到40%这个幅度的降薪，就是工资减了。 到了今年，山西多家煤炭企业狠下心来，自己操刀开始刮骨疗伤了。没办法，晋煤集团、陆安集团、焦煤集团等等纷纷开始实施减员分流和停薪留职等等措施。晋煤的古书院矿向盛泰公司转岗了900名员工，这还是少的。焦煤分流了10000多人，包括山东的兖矿兖州啊，确立了3年裁员20000人的目标。前两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一份叫做《中国的产能过剩如何阻碍党的改革议程》的报告，名字听着就吓人啊，痛心疾首。他预测呢，2016年到2017年，就今年和明年，中国煤炭、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和玻璃行业将有30%的工人失业。哇，现在这五大行业一共养着1000万工人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么计算的话，到时候极有可能多出300万下岗工人。没办法，谁让你卖不动呢？房子的情况，国外跟咱们也一样。美国的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一份报告说，一月份销售指数环比增长0.4%。不过他们评价呢，去库存还不乐观。美国当前的楼市价格呢，增速并不健康，增速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的这个速度。当然，这个我们都习惯了，这房价增速当然是超过工资增长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分两块了。一线城市的房子跟去库存不挨边，因为基本上快没得去了啊。昨天咱们也提到了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那再贵也不愁。还有深圳啊，一线四个城市。但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，那是实实在在的大问题。去库存卖不掉啊，这就是大问题。去不掉的这个库存，都有人说那可能得被炸掉了。像内蒙啊、山西啊、河南的一些城市，你怎么鼓动他，依然没有人去买那房子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按照大口径，前两天咱们也说了，就是买了土地还没有开发的这些来算，去库存得用掉6年的时间，可能还会更长。放眼望去，全国已经有130多个城市出台了去库存的新政，不急不行了。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都着急。甘肃省把住房转让手续费整体下调了33%，江西全面清理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行政事业性的收费啊，这个前天咱们也说了，还有的加上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呢。据统计，多个地方的公积金贷款超过50%。去年公积金贷款为四川全省化解库存贡献了1/3的份额。还有就是鼓励农民工来买房，农民进城。但是怎么鼓励农民也不一定愿意进入，尤其是那个三四线的城市来买房啊。我见过很多到那儿租房陪孩子上学的，但是买房真的没那么多。山东也出台了对农民进城买房给予的这个契税补贴呀、规费减免呐、贷款贴息呀、物业费补贴等等政策，很多地方也都有这种政策，力求让这些农民成为长期稳定的住房消费群体。可这些农民呢，他们还要考虑子女上学、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问题。总而言之，城里的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在权衡之下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，因为很多农民他其实是在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打工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跑到三四线城市，跑到你那儿去买房子呢？即使一线城市我买不起，我没有买的资格，我恐怕也不太愿意跑到那个卖不掉的那个房子去帮你托市。哎，从石油到煤炭到房子，什么都不好卖。全球经济现在缺少亮色，怎么办？今天、明天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上海举行，主要议题就是产能过剩、油价下跌等等等等，就是寻找全球经济新亮点。但是能议出个什么结果，恐怕也很难乐观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红起点下周接着聊。 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情 中的星星已烟消云散。为谁辛苦为谁甜？